攻读若望福音附录第二十一章。这些事后，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显现给门徒，他是这样显现的。当西满伯多禄号称迪迪摩的多莫、加里肋亚加纳的纳塔乃尔、在伯德的两个儿子和其他两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西满伯多禄对他们说：我去打鱼。他们回答说：我们也同你一起去。他们便出去上了船，但那一夜什么也没有捕到。已经到了早晨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没有认出他是耶稣来。于是耶稣对他们说：孩子们，你们有些鱼吃吗？他们回答说：没有。耶稣向他们说：向船右边撒网，就会捕到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因为鱼太多，竟不能拉上网来。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对伯多禄说：是主。西满伯多禄一听说是主，他原是赤着身，又束上外衣，纵身跳入海里。其他的门徒因离岸不远，约有二百肘，坐着小船拖着一网鱼而来。当他们上了岸，看见放着一堆炭火，上面放着鱼和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把你们刚才所打得的鱼拿一些来。西满伯多禄便上去把网拉上岸来，网里满了大鱼，共153条。虽然这么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向他们说：你们来吃早饭吧。门徒中没有人敢问他：你是谁？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遂上前拿起饼来递给他们，也同样拿起鱼来递给他们。耶稣从死者中复活后向门徒显现，这已是第三次。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满伯多禄说：若望的儿子西满，你比他们更爱我吗？伯多禄回答说：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就对他说：你喂养我的羔羊。耶稣第二次又问他说：若望的儿子西满，你爱我吗？伯多禄回答说：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就对他说：你牧放我的羊群。耶稣第三次问他说：若望的儿子西满，你爱我吗？伯多禄因耶稣第三次问他说：你爱我吗？便忧愁起来，遂向他说：主啊，一切你都知道，你晓得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：你喂养我的羊群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年少时自己束上腰任意往来，但到了老年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给你束上腰，带你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。耶稣说这话是指他将以怎样的死去光荣天主。说完这话，又对他说：跟随我吧。伯多禄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， 即在晚餐时靠耶稣胸膛前问主是谁出卖你的那个门徒。波多禄一看见他，就对耶稣说，主，他怎样？耶稣向他说，我如果要他存留直到我来，与你何干？你只管跟随我。于是在兄弟们中间传出这话说，那门徒不死。其实耶稣并没有说他不死，而只说，我如果要他存留直到我来，与你何干？为这些事作证且写下这些事的，就是这个门徒。我们知道他的作证是真实的。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别的事，假使要一一写出来，我想所要写的书连这世界也容不下。